矫情，治理雾霾他不能靠方局长，怎么又不靠了？方局长不是好干部吗？嗨，这就说啊，打了个比方，谁这么说的呀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，人民日报说的减轻心肺之患需要铁腕治霾，不能靠方局长解围哟，是吧？京津冀周边地区雾霾这几天啊，有关部门各级政府要继续的查找薄弱的环节，别闲着，切实加速行动起来。那只有这样，下一次不利的气象条件出现的时候，才不至于是手忙脚乱，只能是大脑袋仰着脖子冲天。哎呀，风局长来吧！你看了没有？这才也得立个军令状啊！哼，再者说了，风局长他也不好找啊。那京西里他倒是有那么几位，是吗？有这个吗？有啊。有一位大叔，我看当风局长这个职务是合适的，哪位啊？这大叔哪位啊？啊，包大叔，包，哈哈，包拯啊，包公辞朝吗？还有一位老爷爷呢。啊，是啊。严嵩啊，这不是打严嵩啊，哦哦哦，嗨，还有一位老奶奶呢，这号。是吧？不是咱们矫情啊，是吧？你跟李奶奶说了吗？都有风雨啊！你看这里头，他有领导的责任呐。是啊，你《瞭望周刊》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说了，古人云：“以公灭私，民其运怀也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以公心灭私情，老百姓、民众才会心悦诚服。你作为领导干部，麻去了，除了增强两个责任，什么叫俩责任？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，是吧？还需要先破除心头之私，做到正人先正己，自然就能够让身边人令行禁止了，不是吗？哎呦，不落实这俩责任，它危害巨大呀！尤其是一把手啊，单位的核心，下属出了问题，家属出了毛病，你都有责任呐，二属吗？管好二属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要不怎么弄的那个徐老王爷气成那个样子呢？就是因为二属的问题没解决好啊！是啊。